位于十四宣言发表九周年，旅美同胞十月二号在纽约举行了纪念仪式。纪念仪式是由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纽约地区委员会主办的。纪念仪式上至开幕词后上映了一部收录2007年10月发表历史性宣言的感人至深的日子的录像片。记者宣读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后，介绍了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北方委员会贺词、六一五南方委员会和六一五海外方委员会的声援词。纪念仪式之后举行了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广场活动。